北京时间20点整，声音是自然的韵律，是城市的交响，是生命的悸动，让人心潮澎湃，让人热泪盈眶。声音匠人，带你发现平凡声音中蕴藏的无限能量。FM95.4 AM603，北京故事广播。声音工坊，酿制声音的醇，雕琢声音的美。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的声音工坊节目。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带您走进声音工坊的奇幻声音世界，请听长篇魔幻连载故事《魔域雄心》，又名《少年营集》，第一部分《梦想森林》，第一卷《危险临近》，作者独风小雨，演播牧尘，中国传媒大学配音社，制作早林、乔峰。 王莱尔，您今年有多少岁了？ 雨问道。 对呀、啊。 小昭说道。 哎，快告诉我们吧，一直没敢问您。 几个孩子兴奋得不得了。 哦，我还很年轻哦，今年有150岁了哦。 瓦莱尔咧开长长的嘴巴。 哇，比我太爷爷的年龄都大了很多哎。 是啊，魏斯汤姆叔叔，您今年多大了？ 我嘛，也很年轻哦，只比瓦莱尔大10岁而已哦。 维斯达姆故意模仿着瓦莱尔的腔调说着，也咧开嘴笑了。 我见过活到700多岁的魔族人，平均寿命也应该在几百年吧。 哇，玄平，你能活那么长的时间啊？ 对啊，你太棒了。 我要是能和你一样能活那么长时间该有多好啊。 孩子们的兴奋点有时候大人往往捕捉不到。这个时候，玄平已经不再像刚才那样傻傻地看着大家了，似乎现在的心情好了很多。他自己很享受这样居高临下地看着大家的样子，特别是看着龙啸的感觉，有时候他自己都觉得好笑。变身之前，他只能跟龙啸的腰一般高，可现在龙啸仅仅到他的腰部。想到这儿，玄平的嘴也咧开了，这也许是他作为魔族人第一次咧开嘴的正式的微笑。 不过，这种超长的寿命并没有给魔族人带来更多的快乐。 维斯达姆说着低下了头，停顿良久，又开口说道： 世间万物都是有因果循环的，也都是遵循相生相克的道理的。魔族人虽然有超长的寿命，但魔族人却有着极低的生育率，这对于魔族长远来讲也是一件不可忽视的大事啊。很多魔族人都没有孩子，不过这样时间一长，大家倒也习惯了。但是如果谁家有了孩子，还是会被人家羡慕的。 维斯达姆叔叔，您有了玄平，这是一件多让人羡慕的事儿啊。 龙啸又说出了一句冒冒失失的话，似乎他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赶紧闭上了嘴巴，回头看看小昭，低声问道： 我是不是又说错话了？ 你觉得呢？ 小昭和塞纳都白了他一眼，吓得龙啸吐了吐舌头。 玄平的确是个好孩子，他从小就爱学习，爱动脑子，什么东西不管有多复杂，他基本上是看一会儿就会，真是个好孩子啊。要不是原力种子选中了他，我倒还希望把他留在身边跟我一起搞科学研究呢。但可惜啊，玄平 并不是我的亲生骨肉。这些都该让玄平早些知道的。 爸，今天您怎么总说些莫名其妙的话？我不是您的孩子吗？不，您看我们有多像啊！我还能是谁的孩子？这里本来就没有几个魔族人，我还能是谁的孩子？是不是因为我变成了魔族人，你们就不想要我了？你们是不是想要一个人族的孩子？这个我可以变回来，我一定能学会控制。爸，我可以再继续吃你给我的药。 玄平这个时候真的有些急了，他也许可以接受他是个魔族人的这个现实，但他接受不了在同一天里竟然自己的父母也变成了别人。这一切都是真的吗？养育了他十几年的父母今天真的不要他了吗？他觉得委屈，他感到无助，他同样也感到害怕。 爸，我想见我妈，我想见她，她怎么不来啊？我想我妈了。 这是一个不到十六岁的孩子，不管他是人族也好，魔族也好，他都还是一个十六岁的孩子。许多孩子在这个年纪都还在爸爸妈妈的身边，都还在父母的庇护下成长，他们怎么可能一天之间去接受这么多人生的选择呢？ 爸，我想我妈了，咱们回家吧好吗？ 说着，玄平竟然哭了，泪水顺着绿色的眼睛不断地流淌下来。他们这是第一次看到一个魔族人在哭泣。 我想我妈，咱们回家吧。 玄平双手捂住了眼睛，大家都被眼前的这一幕惊呆了。龙啸呆呆地坐在那儿，雨急得直搓手，身前的水珠也在不住地抖动着。小赵和塞呢也跟着玄平哭了起来，这下气氛更加不可控制了。几个长辈顿时无所适从，相互看着对方，一时也没了主意。这个时候，迎吉走了过来，拍了拍玄平的腰，给玄平递上了一块特大号的毛巾。 玄平，维斯达姆叔叔虽然不是你的亲爸爸，但他并没有说他不要你了。 对呀，孩子，爸爸还是你的爸爸，我们还是你的亲人。 维斯达姆忙不迭地反复说着。 我想我妈了。 玄平还是自顾自地低声叨咕着。 她早就来了哦。 此时半天都没说话的瓦莱尔突然提高了声音。 如果是玄平的妈妈，就请您进来哦。 众人都吃了一惊。 怪我，孩子，主意都是我出的，不怪你妈。你妈妈她心里最爱的就是你了。 维斯达姆语气中带着歉意和兴奋。 玄平，你妈妈真的就在外面。 随着众人惊愕的目光，伴随着咚咚的脚步声，另一个魔族人赫然出现在了石屋的门口。同样高大的外形，同样颜色的皮肤，但头上却没有瓦莱尔、维斯达姆和玄平那样的犄角。此外，他的眉、眼、四肢、躯干轮廓的线条舒展柔美，让人看后总有一种亲切的感觉。这的确就是维斯达姆的夫人，玄平的妈妈，魔族人惠，一个他们见到的第一个魔族的女性。 玄平，我的孩子，妈妈对不起你。 玄平的妈妈惠一边抹着泪水，一边紧走几步来到了玄平的座位旁，一把搂住了自己的孩子。这就是一个母亲的煎熬，也是一个母亲的责任。当他们决定把真相告诉玄平的时候，他受不了，他无法面对自己养育了十几年的孩子突然间意识到他并不是自己的亲生母亲。其实在惠的心里，玄平早已经比自己的亲生孩子还要亲了。他非常爱这个魔族孩子， 他又是希望自己和这个孩子能够永远地远离真相，但这一天还是来了。他看着长老带走了维斯达姆，他知道了，该来的总要来，但他还是哭了。在长老和丈夫走后，她完全控制不了内心的这种挣扎，她似乎承受着失去孩子的痛苦，她真的受不了了，她无法面对这一切，可她还是来了。因为她作为母亲，她突然意识到，这个时候是孩子最需要她的母亲的时候，她必须要在孩子身边陪她一起度过这魔族少年人生的第一个难题。她不能做逃避，因为她是这个孩子的妈妈，以前是，今天也是，以后必须是。她还要保护好这个孩子，不仅仅因为她是这个孩子的母亲。因此她来了，用魔族人的形态，意味着她此时此刻已经想通了，她决定要和自己的孩子一起面对未来，不管这未来还会有什么样的危险。玄平早已经控制不住的泪水如泉般涌出，他搂紧了慧。石屋里所有的人都被眼前的这一幕感动了。维斯达姆站起身，来到母子的身边，伸出大手搂住了他们，一家人在一起抱头痛哭起来。多少年来，这一家人出现在梦之谷的大家面前，总是彬彬有礼的，总是其乐融融的，是一直被旁人羡慕的一家人。但今天在这里，他们都还原了自我，放声大哭。这哭声中可能包含了太多的东西。一家人背井离乡，永远不敢以真面目示人，他们是怎样的一个心情啊？在场的所有人都不愿意继续往下想，只想跟着他们流泪，跟着他们一起哭，让他们一家人尽情地宣泄吧。屋里所有的人都眼含泪水地看着这一切。过了好久，维斯达姆止住了哭泣，他拍了拍慧的肩膀，也摸了摸玄平的头，转回身对大家说道： 不好意思啊，让大家见笑了。 慧连忙擦了擦眼睛，一边继续搂着玄平，一边向长老点头致歉： 对不起啊，长老，我太冒失了，我其实应该跟你们一起上山的，对不起。 这个时候，小昭从旁边搬了把椅子放在玄平的座位旁，让慧坐了下来。慧急忙向小昭点头致谢： 来了就好。 长老也用宽大的衣袖擦了擦眼睛： 我来自我介绍一下哦，我叫瓦莱尔，魔族人哦，是长老的管家哟，很高兴认识你们一家人哦，很亲近的感觉哦。刚才我已经是维斯达姆的朋友了哦。 瓦莱尔的话把屋里的气氛又调试得轻松了一些。 您好像来了很久了哦。 这句话倒是让大家吃惊不少。 我也早就察觉到了，但怕你不愿意面对这件事，所以没想逼你出来。 维斯达姆接着说道： 不过我倒是觉得长老说的对，该知道的就让孩子知道，况且他现在也是个大人，不再是孩子了，未来我们一家人一起面对。 我知道，我也明白，只是在感情上一下子接受不了。你说的对，玄平，你要做个魔族的勇士，将来的事不管是什么，我们一家人共同面对。 慧慈爱地看着玄平，一双大手紧紧地握着玄平的肩膀。玄平此时已经平静了下来，他抬起头看着同为魔族人的爸爸和妈妈，这是他这一辈子第一次看到魔族的爸爸妈妈同时站在他的面前。他又低头看了看自己，此时他坚信这对魔族的夫妻将永远是自己的爸爸和妈妈，他 爱他们，以前是，今天也是，未来更是。 爸，妈，我们还是一家人。对，孩子，我们还是一家人。 我们永远是一家人。 此时此景感动了在场的小昭和塞纳。 玄平，你真幸福，有这么好的爸爸和妈妈。 好了，大家坐下吧。事情关系到孩子们的未来，我们一定要弄清楚。 长老的一番话点醒了几个人，维斯达姆直了直身子。 对，我接着说，玄平确实不是我们的亲生孩子，他是魔王的骨肉。 对，他是魔王的后代。 惠此时表情严肃。 刚跟维斯达姆说话的时候，我一直在门外。他说的没错，魔族人虽然寿命长，但出生率极低，作为魔王的骨肉，更是应该值得重视的。我们在此躲避了这么多年，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好这个魔王的孩子。 在场的所有人都张大了嘴巴。魔王是谁呀？魔王在哪儿呢？这些问题越积越多，堵在在场的每一个人的心头。但此时却有一个人更加的吃惊，他虽然表面上并没有任何表情，但在心里却是翻江倒海般沸腾了。他有些激动，但他还在强烈压制着内心的情绪。他在等，等他们继续往下说。这个有点反常的人就是瓦莱尔。瓦莱尔他想到了什么呢？他又要干什么呢？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魔幻连载故事《魔域雄心》，又名《少年营集》，作者独风小雨，制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节目制作中心声音工坊。 大家好，我是声音工坊的录音师枣林。声音工坊，一个万众参与、万民同乐、万众瞩目、万无一失的声音体验与录制和播出的节目。世界每天都在变，我们呢，因时而变，随势而变。网络改变了我们，更改变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这个血缘呀、邻里啊，变得现在按这个爱好和观念分成了群。按讲究一点的说法啊，这就叫社群文化。您像这喜欢李宇春的啊，叫玉米群；这喜欢小米手机的呢，叫米粉群；喜欢玩那个无人机的，哎，叫飞手群；那喜欢打百分的呢，那他就不爱下象棋；嘿，那喜欢吃萝卜的呢，那就不爱吃烟梨，哈，这就叫各有所爱。今天我们有请战月晨给大家来讲故事。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淀区双榆树中心小学一年级四班的战月晨。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北京的胡同文化。北京是有着千年历史的文化名城，胡同是最具北京特色民居之一，最早起源于元朝。胡同一词在蒙古语中是小街巷的意思。北京的胡同多得数也数不尽，有句俗话不是这么说吗？有名的胡同三千六，没名的胡同算牛毛。他们星罗棋布地围绕在紫禁城周围，大部分形成与中国历史上的元、明、清三个朝代。胡同的名称五花八门，有的以人物命名，如文丞相胡同；有的以市场商品命名，如金鱼胡同；有的以北京土语命名，如闷葫芦罐胡同；有的是按照其形状命名的，如摇尾巴胡同和耳朵眼胡同，听起来就这么生动形象。就拿头发胡同来说吧，这是位于宣武门内一条僻静的胡同，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可能没有人能说清楚。也许是因为这条胡同又窄又长，很像头发丝吧。大 大约有490米，它是北京比较老的胡同，从明代开始它就叫头发胡同，没改过名。据说它是最有文化味的胡同，以前这里有一家图书馆，藏书甚多，吸引了大批学子前来用功学习，并且附近摊贩很多，还有各种书店、字画店，不少文人都爱来这儿逛。但可惜的是，如今这些店铺都没有了，那家图书馆也变成了民居。经调查，北京最古老的胡同是三庙街，至今已经有900多年的历史。最长的胡同就是东西交民巷，全长6.5公里。最短的胡同长不过10几米，最窄的胡同要数前门大石蜡地区的胡同前世胡同，宽仅0.7米。胡同两旁明清风格的建筑为北京增色不少，毫无疑问，胡同文化是世界上独有的文化，每条胡同都有个说头，都有自己的故事，都有传奇般的经历，蕴含着浓郁的文化气息，好像一座座民俗风情的博物馆，烙下了人们各种社会生活的印记。胡同是文化的承载者，也是北京历史的见证者，老北京的生活气息就在这胡同的角落里，在这四合院的一砖一瓦里，在居民之间的邻里之情里，只有身处其中才会最深体会。北京有趣的胡同非常多，不如在周末的时候和家人一起去找找有哪些好玩的胡同吧。谢谢大家。 世界在变，你我也都在变，可有一个不变，那就是声音工坊对待声音的态度和对待所有来声音工坊朋友的这个热情永远不会变。好，今天的声音工坊就到这儿了，朋友们下周见。 在声音工坊，您将听到许许多多平凡人们的声音片段，有的是牙牙学语的孩子，有的是在声音工坊里接受过培训的学生，有普通家庭里其乐融融的现场演绎，也有音乐爱好者们在声音工坊里的倾心之作。这里可能是孩子们情感充沛的诗歌朗诵，可能是委婉动听的故事播讲，也可能是您人生的感悟和最愿意对别人说出的话，还会有专门为您打造的制作精良的音乐单曲。只要您是对声音有要求的人，声音工坊一定会是您理想的家。欢迎关注微信号微半导体，声音工坊在里面随时等着您。每周六日晚8点，北京故事广播 FM95.4兆赫，声音工坊。 闭上眼，深呼吸，走进声音工坊，发掘声音深处的斑斓世界。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对于过去的忏悔， 爸爸错了，他不应该离开。 现在我就特别恨自己引狼入室。 对于未来的憧憬， 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东西，或者是自己开一些。 对于自由的向往， 任何的事情，无论是面对疾病还是面对困难，主要是你要有一个良好的积极心态去面对它。 今晚拍案，为您讲述案件背后的故事。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